群組啊，被認為一個小型群組嘅，咁當中有一啲咧就係靠一啲普及檢測發現添嘅，前後計落咧就有三個個案嘅啦。咁究竟我哋嘅疫情情況，你應該點樣解讀咧？都要請專家同我哋傾下先。請嚟有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一齊傾下噶。早晨，梁子超。 系早晨。嗱， 想講個交通城嗰度先。交通城就累計有九宗個案啦。咁見到其實你覺得嗰個情況係點樣咧？ 我諗嗰度都係有一個小型爆發嘅，咁同埋咧。其實佢有唔少嘅，譬如話喺其中一層樓咧，有唔少嘅商户咧，入邊有幾個商户都同時受到影響啦。咁其實嗰度就係一個幾明顯嘅一個，因為當地嗰度啱線就係一個商場啦。 嗯。 咁而商場入邊咧，一般就人流密集。咁同埋嗰度咧就係嘅空氣嗰度咧就係未必一定係譬如話係非常之流通，因為香港好多商場。那個整體嗰個空氣流通入面咧，未必真係咁理想啦。 嗯。 再加埋入面就大家都共用好多設施咧，咁其實都係一個比較高危嘅。不整體嚟講咧，因為喺商場入面我哋即係大部分都戴口罩啦，同埋手部衞生都其實香港都做得唔錯啦。咁變咗佢其實就係話我哋譬如話普通嗰個爆發嘅頻率其實就唔係話特別多嘅。咁、 嗯、 只不過咧就係話由於入面嘅工作人員咧，其實佢哋好多時都接觸咗好多唔同嘅顧客，咁佢哋嗰個風險又相對會高。咁同埋入面咧就話如果佢是但一個譬如話係喺當地工作嘅人咧，譬如受到感染先算咧，佢好容易咧係會傳俾即係譬如話佢喺附近好多時都工作上成日接觸嘅，因為佢接觸頻率高咧，嗰、那個口罩啊同埋嗰個手部衛生咧都唔係百分之百，喺接觸頻率高嘅時候咧，容易喺一啲嘅譬如話啲一啲嗰度係話做工作嘅人員之間咧係互相傳播啦。如果佢哋本身嗰個傳播，亦都可能會帶翻屋企咧。譬如今次都有啲屋企人入邊都同時確診啦，咁亦都有個可能咧，就係話令到當地咧變成一個持續嘅傳播源咧，有機會再擴散翻去社區。所以呢啲咁嘅商場入邊嗰個一啲嘅個案嘅監察咧，同埋係如果發現個案嗰陣時嘅，即係盡早嗰、那個即係話係做一個嘅篩檢啦、隔離咧。同埋即係話盡早將嗰邊嘅火撲滅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啦。咁其實就今次呢個爆發，暫時嗰個規模唔算大，但係如果我哋譬如話介入嘅時間遲咗咧，有機會演變到好似啊現慈雲山啊嗰個當區嗰啲爆發一樣。 嗯，今次見到前後數落啦，有三宗交通城嘅個案都係經普及社區檢測揾出嚟嘅，反唔反映到其實即係證明普及檢測都有用咧度？ 我諗咁啦，因為始終入面呢去普及檢測都，因為我哋社區只要有一啲嘅群組式嘅爆發啦，咁其實入面呢就係、是、都會有機會係喺普及檢測入面呢間中都會見到啲咁嘅群組嘅。咁但係就話普及檢測你當然間中會揾到呢啲啦，但係揾到嘅喺普及檢測揾到嘅，其實喺某個程度上咧，佢有啲個案入面咧，都唔喺普及檢測度係揾出嚟嘅。咁、 嗯、 其實普及檢測點解會揾到咧？其實亦都間接反映到咧，我哋喺個接觸者追蹤嗰度咧，似乎唔係完全到位啊，變咗令到咧，即係話係喺嗰個商場入面咧，係嗰、那個即係話嗰個隔離，除皮話未必做得徹底，而令到個商場有一個持續傳播。第二樣嘢就係嗰個篩檢方面咧，可能都未必完全做到，即係話係能夠擴大到適當地擴大咧，而令到有啲人入面咧係喺個篩檢度篩檢唔到，而係喺啱啱今次有一個普及檢測跟手咧，佢就去到嗰度，譬如話喺普及檢測度揾到出嚟啦。 嗯， 我諗呢一個就係話。是其實就是話不是話完全都冇用個普及檢測，但係一樣嘢就係話個普及檢測入面咧，你唔可能話係持續咁做，亦都唔可能係譬如話係覆蓋曬全人口，亦都唔能夠避免嗰啲揾到嗰啲即係話喺嗰個即係話潛伏期嘅個案，你又揾唔到。 嗯。 咁變咗咧，其實又冇咗一個時間性一個嘅指引咧，其實你根本上咧。好多時候入面未必即係話喺適當時間係能夠早揾到一啲真係有傳播性個案，咁其實入面對嗰個整體嗰個防控嘅作用咧，最多都係一個輔助作用啦。其實都係要靠嗰個商場本身一個，譬如話 因為我哋喺啲商場嘅工作人員咧，佢哋其實係受感染嘅風險高，咁亦都係哋如果係一度受感染咧，可能令到個商場產生個持續感染。其實值得咧，係為呢啲嘅商場嘅人入邊咧，除咗譬如話一啲我哋嘅一啲嘅普通嘅一啲嘅，譬如健康指引教佢哋係一啲感染控制嗰啲，我諗個個都要做足嗰啲之外咧，其實最重要都係話有一個願檢同埋盡快檢嘅安排，一個持續性嘅。 嗯。 咁變咗，如果佢哋有病徵嗰時候咧，可以盡早檢測，盡快有結果。而我哋而家嗰個呢啲咁嘅檢測結果咧，如果唔能夠喺24小時入邊做到咧，其實係會將嗰個防控嗰、那個，即係話你斬斷傳播鏈嗰個功效入面咧，其實係大打折扣嘅。咁呢樣嘢我諗係話，我哋第日如果要做嗰時候咧，唔淨止譬如話係要做一個持續性嘅原檢、盡檢，同埋仲要越盡快檢測到出嚟。咁變咗咧，當你發現一個個案嗰時候咧，其實係接追蹤佢哋啲最緊密接觸者啦。咁但係啲最緊密接觸者以外嗰啲咧，由於個商場同層樓多數用緊同嘅自己設施啦，咁同埋即係話多數咧空氣都未必一定係流通咧，咁其實入面咧，其實應該嗰陣時應該係全層樓入面咧都係發現到個案時咧，如果係可能嘅話，唔係牽涉到太多人嗰陣時候咧，其實應該成層樓嗰啲嘅工作人員都係篩檢。 OK， 當你發現到有再真係有一個關聯性喺同層樓嘅個案嗰度咧，其實已經係符合一個小型爆發嘅定義嘅。如果你揾到第二個，喺咁嘅情形咧，其實嗰、那個即係話對呢啲嘅接觸者嘅隔離咧，其實係應該譬如話個緊密接觸者個定義咧，應該擴闊咧，係、包括多啲譬如話嗰層樓甚至乎成層樓嘅工作人員嘅。如果你真係見到有個爆發， okay. 而係要進一步再將嗰個篩檢咧，譬如擴充到其他樓層啦。好似而家咁個爆發比較規模大啲咧，其實一次對其他樓層嘅篩檢咧，其實未必夠嘅。佢去下樓下都似乎有一個。即係話喺嗰個管理處嘅人都係工作人員都受到感染啦。喺咁嘅情形咧，其實喺其他樓層嘅篩檢可能唔淨止要做一次，而可能入邊咧，即係話有需要。如果你覺得個爆發係規模都開始大嗰陣時候咧、其實有需要可能要做到七日一檢嘅， okay. 即係直至到你係譬如話係一年兩次都發現唔到個個案嗰陣時候咧，先至比較肯定啲咧。佢嗰啲冇啲喺潛伏期，令到當地嗰個傳播鏈持續。呢、方面其實我哋第日隨住嗰個我哋檢測能力增加嘅時候咧，點能夠係加多一部分呢啲咁嘅接觸者篩檢，同埋咧就係話點加快佢咧？其實都係話喺我哋點樣防火啊，同埋呢個滅火嗰度咧， 係、okay. 更做得更加好。 所以今次就見到喺呢個個案裏邊咧，頭先阿梁志超醫生提到啦，喺追蹤嗰度可能我哋要再落力啲啦，因為今次有啲個案都靠普及檢測先揾到出嚟嘅啫。另外想再拉闊啲睇翻普及檢測啦。嗱，暫時睇翻尋日個數咧，就係話。已經採樣嘅咧有差唔多120万人，咁完成檢測咧就856000度，咁睇翻累計啦，做咗7日啦，咁暫時就揾到16个新症嘅，咁啊當中咧有11个係源頭不明，有涉及6条傳播鏈嘅。我想提一點咧，就話見到其實你揾到呢啲新症啦，其實當中話有10个人係曾經有病徵，但有5个人去睇過醫生咧都冇獲得安排測試嘅，係咪另一個漏洞位咧呢度？ 嗱呢度咧，我諗就係係一個唔理想嘅地方。不就有一樣嘢就係咩咧？因為有啲佢本身係喺個檢測嘅，去嗰個睇醫生嘅時間咧，可能同嗰個全民檢測嘅時間咧係有啲譬如話係重疊啊。喺咁嘅情形入邊咧，就有啲可能一早預約咗全民檢測嗰陣時候咧，其實入邊可能係一部分嘅，譬如話係人士咧，可能入邊就可能見咗話已經約咗個全民檢測咧，佢仍然都譬如話希望可能嗰邊係約咗嘅係冇改時間啦，或者冇即係話喺度做，咁亦都唔排除呢一個原因嘅。咁但係都一樣啦。咁其實入邊我諗所有人都係咧，即係話應該盡可能都係話咧。即係話有病徵嗰陣時候入邊咧，係譬如話你直接去一係就喺醫生嗰度安排一啲樽啦。如果譬如話真係嗰度，譬如話你係冇睇醫生都好咧，咁其實亦都可以啲本科門診部係就係安排多啲樽。而我哋第二即係話做嗰、那個即係話深喉唾液，其實應該咧。 到第二日嗰陣時候咧，我哋應該譬如話係更加咁樣令到嗰個一啲嘅有病徵嘅人咧，盡快能夠係攞到檢測咧。其實應該啲普通科門診應該擴大一啲，譬如可以攞樽嘅地點同時間咧，咁、而令到咧。因為多啲人能夠做到個軟件盡面安排，同埋嗰個報告嘅時間入面呢，希望都真係可以再壓縮啦，即係唔好話三日先至，譬如話係即係結果。 而家冇快到啊！而家即係隨住有普及檢測，會唔會分擔咗啲量會少快咗啲嘅，定差唔多？ 其實我諗佢因為兩邊做嘅兩條唔同嘅隊嚟，普及檢測誒用緊一啲即係話啲嘅啊，譬如話內地嘅支援啦。而呢、個即係話係有啲就用私人公司嗰啲做啲高危群組，而佢本身係主要用醫管局同埋用呢個衛生署入邊嘅資源做一啲嘅，譬如話喺嗰啲啊門診部嗰啲啦。咁變咗，其實咧就話喺嗰啲，譬如話我哋喺門診部喺病理方面啊，或者呢啲有病徵嘅人嗰方面咧，其實嗰個真正嘅檢測能力其實未真係擴充得係去到邊度嘅，即係可能講緊都係萬零個咁一日，最多譬如兩度加埋，呢度其實係絕不理想。其實咧，如果係要擴充嗰陣時候咧，其實應該譬如話係可能喺嗰邊需要外判啦，係做得仲更加譬如話係好啲同埋快啲，呢度可能真係要諗。因為有輕微病徵嘅人咧，其實起數每日都一定係數以萬計嘅。咁其實入面咧，你如果淨係提供咗咁少量嘅情況呢啲咁嘅檢測咧，其實入面咧就係話，無論係因為邊個嘅問題都好咧，你係提供嘅量基本上係唔足以滿足嗰啲有病徵嘅人要求。所以你話實際上嗰個問題喺邊度咧？我諗就唔能夠，譬如話將個矛頭淨係指向譬如某啲嘅醫護人員，某位病人啊，或者咩，而係你成個制度下面咧係冇提供足夠嘅檢測量去處理啲真係有輕微病徵嘅病人。既然你都冇提供一個解決方法嗰陣時候，你點能夠將個責任推喺入邊任何中間入邊啲服務提供者或者服務接受者？我諗呢樣嘢，我諗喺個整體嗰、這個咁嘅防控設計度，可能大家又要去諗諗，因為我哋有冇提供一個足夠嘅檢測能力去處理我哋想做嘅嘢咧？譬如全民檢測都係嘅。因為而家我哋實際上能夠兩個禮拜做到嘅，我諗佢最多都可能接近200萬到啦。咁喺咁嘅情形入面嘅，你又唔可能要求你個目標係超過你能夠提供個數目啦。所以變喺咁嘅情形下面呢，譬如而家有個全民檢測入面，譬如你係有譬如話超過100萬人登記啦，譬如100幾咁，即係而家係好多都譬如話做咗檢測啦，但係未有報告嗰啲好多。咁就係喺咁嘅情形呢，其實入面個反應其實可以講喺你提供咗嗰個服務嘅、你嗰個服務量之下入面呢，其實嗰個係一個理想反應。咁其實我哋都係啦，呢啲有病徵嘅人檢測嗰陣時候咧，如果你真係想大家都會早啲咧，就係話你睇下邊度係一個瓶頸， okay. 你個服務提供嗰時點能夠即係滿足到各方面嘅需求。 OK， 好，咁多謝曬梁子超醫生先同你傾到呢度啊。梁子超咧就係呼吸系統科嘅專科醫生啊。跟住落嚟咧又再關注一下咧，就係喺病毒之下啦。我見到中大咧最近就做咗一個調查啦，就係特別關注到咧一啲幼童嘅情況㗎，一啲冇病徵嘅嬰幼兒啊，咁啊做咗啲糞便檢測噶，具體點做咧？請嚟有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陳家亮醫生一齊傾下噶。早晨，陳家亮。 早晨你好。 不如講下你哋呢個點解特別要關注嬰幼兒嘅糞便嘅？你嘅諗法係點樣嘅咧？度， 因為咧喺過往一段時間咧，我哋幫咗超過2000個從呢一個海外翻嚟嘅呢一個小朋友，大部分嬰幼兒咧。當中咧，我哋發覺咧有6個即係0.28% 嘅小朋友咧。佢係冇任何嘅呼吸道病徵，冇發燒，但係咧佢嗰個心喉或者其他一個方面咧唔適合做呢方面任何嘅測試化驗，但係驗到佢大便咧都有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咁而且個病毒含量咧同成人咧係相若嘅，呢啲都係活躍嘅病毒，所以我哋相信而家我哋今時今日如果係要做全民檢測嘅話咧，我哋往往會忽略咗呢一班好重要嘅可能。一个隐形病患者个源头嘅地方嚟嘅。 但系头先讲到婴幼儿系咪最难就系要揾一个方法同佢验咧？系咪？即系心喉出嚟做唔到 啦。心喉个样本个方面咧，我哋唔可能喺啲咁细嘅小朋友，佢唔会帮我哋合作。咁亦都之前澳门试一单嘅例子咧，做呢个化验时咧，佢整断咗，吞咗成支嘢落肚，咁其实都有个问题喺度嘅。所以我哋应该咧，如果用大便样本咧，冇一个危险性，都冇个入侵性，亦都唔惊。 採集嗰陣時候任何個傳染對個周邊嘅環境嘅話咧，所以佢一個值得考慮嘅方法嚟嘅。 嗯，但係呢個方法嘅準確度用同比起其他方法又點比較呢？ 其實我哋之前好幾個研究都證明咗呢個方法咧，其實咧往往咧係同呢個深喉個樣本嘅方法係一樣咁好，甚至乎更加好添。例如我哋之前曾經同一班嘅醫管局個喺裏邊住嘅病人，當佢出院嘅時間，深喉樣本已經完全係冇驗到有任何病毒啦，但係喺嗰個糞便嗰度咧，繼續有啲係維持咗六日，甚至有啲維持去到30日咧，都依然有驗到個病毒，而當中有一部分咧，仲係活躍嘅病毒嚟嘅添。 嗯嗯，咁如果佢喺糞便度長期都仲會帶有病毒嘅，咁個傳播風險會係點咧？我哋如果要面對咧，有人咪即係沖廁所冚埋蓋就最關鍵啦。有冇其他傳播風險？ 沖廁所冚埋蓋咧，係會保護咗自己同埋一齊會用洗手間嗰啲屋企人啊，其他嘅人啦。咁但係咧，我哋擔心會對個環境嘅污染，尤其是如果啲病毒我哋證明都係活躍嘅病毒嘅話咧，所以咧我哋要重新諗一諗，究竟我哋呢一類嘅人士，當佢出院嘅時候，而家現時嘅指引就是、如果佢冇任何腸道病徵，係唔需要留大便樣本化驗嘅，咁應該根據嗰個情況咧，要重新檢視噶呢個咁嘅指引。 即系每人都要再验埋呢一环嘅意思系咪？即系补埋漏落喺度。 系，我都应该值得我哋重新检视呢个方法。当然，我哋都明白到再做多一步骤咧，会增加咗嗰个医疗上面嘅压力咧，可能会增加咗住房嗰个时间。但系我哋要攞一个平衡嘅需要。 嗯，另外头先教授提到咧，就系婴幼儿嘅粪便可能都有机会啊。如果佢带有病毒，可能会长期带有嘅。但如果去到咁细个 B B， 好可能都系一啲处理嘅，可能系一啲家人啊等等嗰啲。咁即系譬如我哋处理尿片嗰啲，咁使唔使要特别又注意啲咧？你又唔知道个小朋友会唔会原来又系隐性带病毒嘅？ 其实咧，我哋永远咧处理呢一方面嘅粪便样本嘅时候咧，其实咧就洗手系最重要嘅，因为。分別唔同飛沫，佢冇一個飛沫嘅情況喺度，咁所以平時咧，我哋一般留意嗰個個人衛生，尤其是係前後洗手周邊嘅地方清潔，係一個對於絕大部分情況嚟講係一個足夠嘅方法。 嗯嗯，另外頭先教授都提到咧，就話今次我哋其實普及嘅檢測啦，就冇包到嬰幼兒呢一環嘅，咁呢一環我哋使唔使要補埋呢個位咧？你點睇咧？ 係，我覺得而家。正正我哋嘅社會咧，係下咗一個好大嘅決心，希望喺個社區揾啲隱形病患者，杜絕傳播鏈咧。而現時嘅方法是一個非常之正路，亦都我相信係有效嘅方法。但係如果我哋針對嗰啲唔能夠可以呢一個提供深喉唾液，例如啲好細嘅小朋友啦，或者住一啲老人院嘅人，佢唔能夠提即係嚟到我哋嗰個化檢測中心咧，其實我哋應該要考慮正視埋呢一兩類嘅人士，幫佢哋做呢個樣糞便嗰個測試，嚟到進一步嚟到更加有效杜絕嗰個隱形病患者個存在或者傳播。 嗯，但如果去到嬰幼兒嘅話咧，佢嗰個驗頭先提到用糞便啦，佢驗嘅時間會唔會同其他比較點樣咧？譬如而家有得用混養嘅方式去到驗噶嘛，糞便嗰啲知唔知得唔得㗎？又嗰啲 一樣可以，我哋都可以用混養嘅方法，而檢測嘅時間咧係同其他嘅方法咧基本上冇分別嘅。咁那個技術嘅層面嚟講，其實係多咗少少嘅技術，但係我哋可以將啲技術咧，可以呢一個同其他唔同嘅中心啲同事嚟到分享。我哋相信唔係一個困難嘅方法嚟嘅。 嗯。另外，我知道中大獲政府資助啦，都成立一個新冠病毒嘅檢測中心，係咪？可唔可以講講你呢個中心個諗法點樣？ 其實呢個中心咧，我哋就喺琴日已經正式開始運作啦。咁我哋要配合呢一個我哋嘅政府，咁我哋每日咧都會從衛生署嗰度咧接收到啲樣本，嗰啲包括係深喉唾液嘅樣本，亦都可以係糞便嘅樣本，然之後為政府做一啲佢哋覺得係啲高危嗰方面嘅群組嘅人士做呢個測試嘅。 嗯，咁呢個係， 我哋都希望可以透過呢個中心咧。咁如果呢、這、一個嚟緊日子，如果政府衛生署認為，例如頭先提到嗰個嬰幼兒嗰個群組，如果認為嗰啲當中係擔心有隱形病患者，我哋亦都可以透過中心咧，為到呢一方面嘅小朋友每日可以提供到接近2000个嘅樣本嘅化驗嘅。 嗯嗯，但我想問一下你哋嘅運作係俾市民可以嚟。做檢測啊，定係頭先講都係靠經衛生署嗰啲轉介嘅，即係同市民嘅關係點樣？ 而家我哋同政府嗰個協議咧，就係所有我哋而家做嘅樣本咧，都係經衛生署嗰方面轉介過嚟嘅。 嗯，咁即系唔会接受市民啦，市民想验都要揾卫生署啦，系咪即系？ 收阶段我哋同政府嘅协议咧，就系帮卫生署全力做佢提供转介嗰个服务。咁我哋希望到下一个阶段嘅情况咧，我哋可以提供俾更加多唔同嘅群组，包括唔系啲小朋友啊、幼稚园、小学，尤其是就嚟要开学。咁但系我哋我想分阶段嚟到做呢件事情嘅。 嗯嗯，头先同梁子超医生倾咧，成日都提到香港要提升嘅检测力系相当重要嘅。你又点睇咧？整体嚟讲，香港嘅情况？ 其实而家我哋咧系真系政府咧花咗多时间咧嚟到做呢一方面嘅事咧，亦都见到市民咧，广大市民其实都有好多好非常之好嘅反应。咁我觉得而家做嘅嘢系好正确，但系我哋要更加全面覆盖到唔同嘅群组，包括头先提过婴幼儿同埋喺住喺啲老人院唔方便行动过嚟做检测中心嘅人。我觉得如果能够兼顾埋呢两个群组咧，系更加全面、更加好嘅。 好啊，咁多谢晒陈家亮先同你倾喺度，多谢晒你，陈家亮咧就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啊，就讲到要留意翻婴幼儿呢一环啊，我哋检测啊，就要会唔会呢个位佢哋做咗啲私人嘅验都发现系有带有病毒噶，咁呢个我哋系咪都要注意翻呢？另外啦，头先都讲到全民检测啦，就见到七日嚟揾咗16个新症，揾到6条传播链嘅，咁大家点睇普及检测呢样嘢？可以打嚟一齐倾下。電話為18723118723啦，當然疫情嘅情況都要表達你嘅意見啦，轉頭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晝8:30，而家有陳宇軒報道新聞。一名懷疑受槍傷的男子凌晨自行到伊利沙伯醫院求醫，警方已經將案件列作企圖謀殺案。事主45歲，警方表示案發時事主駕駛私家車，在柯士甸道和廣東道交界停低的時候，有人駕駛電單車向事主開槍。警方凌晨時分在柯士甸道搜查，有警員排成一行用電筒在行人路搜尋，又在路面用雪糕筒遮蓋估計是彈殼的物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提出美中经济脱欧的想法，暗示如果两国不再开展业务，美国将不会蒙受损失。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形容脱欧是一个有趣的词语，又说美国损失了数十亿美元，如果不跟中国做生意就不会损失那么多美元，所以应该开始思考脱欧的问题，将就业岗位从中国转移回美国。特朗普又再次指责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对华政策软弱，说如果拜登获胜，中国将获胜，因为中国将拥有美国。他誓言会令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超级大国，一劳永逸地结束美国对中国的依赖。无论是脱欧亦或是再征收高额关税，美国都将结束对中国的依赖。解放军指责印度边防军再次发非法越线挑衅，要求印方立即停止危险行动和撤回越线人员。解放军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水利表示，印军昨日非法越线进入中印边境西段班公湖一带，向前来交涉的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鸣枪威胁，中国边防部队被迫采取应对措施稳控局势。张水利批评印方行为行径严重违反中印双方有关协议协定，推高地区紧张局势，极易造成误解误判，是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性质非常恶劣，要求印方严格约束一线部队，严肃查处鸣枪挑衅人员，确保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又说战区部队将坚决履行职责使命，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印度在24小时内新增超过90000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累积病例突破420万宗，超越巴西在全球排第二，仅次于美国。累积死亡个案方面，印度有超过71000宗，全球第三，排在美国和巴西之后。印度的新增个案主要来自5个邦，虽然国家未摆脱疫情，但由于自今年3月以来已经失去数以百万计职位，因此政府继续放宽封锁措施，希望挽救受重创的经济。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180点，升8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1，日元106.3，瑞士法郎0.917，加元1.31，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82，欧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

繼續千禧年代時間啦，頭先討論裏面都講到有關普及社區檢測方面嘅成效，咁累計到尋日嘅數啊，就揾到16宗嘅新症出嚟嘅，咁亦都話咧係揭發出咧有6條嘅傳播鏈。咁我哋繼續咧講講呢個普及社區檢測嘅成效先。咁電話旁邊請嚟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一齊傾下噶。早晨，局長。 早晨，葉冠南。 不如講下有冇最新嘅數字先，有關登記人數嗰啲。 講最新數字啦。就截至到今朝早8點鐘咧，就係即係預約咗去登記檢測嘅數目咧，就係1,213,000人。至於咧就係、是、已經接受咗採樣、啊、因為今朝八點鐘已經開始咗啦。咁我就最新嘅數字咧就係、是、今朝早8點半、啊、截至今朝8點半已經接受咗採樣嘅人數咧係有1,202,000嘅，1,202,000嚇。咁、啊、就另外今日咧我哋有19個社區檢測中心咧嘅預約係額滿嘅。咁今日會有122個社區檢測中心咧，朝頭早8點到晚8點咧就係、是、即係做呢個檢測服務嘅。 好，嗱呢個最新就係一啲登記啊採樣嘅數字啦。咁另外有冇話當中有幾多係重複登記啊嗰啲數字啊？ 另外咧就係、是、嗰、那個喺預約登記裏邊咧，牽涉到個人資料俾其他人用嚟登記預約嘅咧，就截至到今朝八點咧就有224宗啊，就係話佢嘅個人資料咧係被其他人用嚟登記預約。咁啊，經了解之後咧，其中126宗嘅個案係懷疑涉及盜用他人的個人資料，咁已經係轉交警方嚟去處理啦。咁就喺呢120萬嘅接受採樣嘅接受咗採樣嘅人數人員當中咧，就重複去採樣嘅人數咧係佔1,554嘅。 嗯，1,554，呢個係去到幾時嘅數？呢個又？ 呢個係去到尋日嘅。 嗯，尋日嘅數嚟嘅。OK， 好。另外，我想問一下啦，而家一般市民咧，平均要幾耐時間會知道佢嘅結果啊？有冇呢啲數字？ 嗱，其實係咁樣嘅，嗰個安排咧就係、是、如果係接受咗採樣之後咧，就喺72小時內。 嗯。 72小時內咧，就如果嗰個結果係陰性嘅話咧，咁會透過呢個電話短信咧，係通知翻市民嘅。啊，如果係即係確診嘅話咧，咁就會轉交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咧。就會聯絡位市民，咁就安排佢咧去入院啊，同埋咧係進行隔離醫治嘅。 嗯，有冇話平均數啊？呢、這個74小時，有啲聽講又冇咁耐，有啲可以快啲添嗰啲啊。 係啊，但係咧，總之你喺72小時之內咧係會收到嗰個結果嘅。 嗯。 咁如果係72小時之後都仍然未收到嗰個結果嘅話咧，咁亦都係可以咧係即係打到熱線電話咧嚟去了解個情況嘅，咁、那個電話號碼咧就係3142-2368，咁呢個係24小時嘅熱線嚟嘅。咁其實咧有啲情況，一般嚟講咧都我睇翻咧都係好快脆咧去知道嗰個結果，咁都係72小時之內啦。有一啲咧個情況點解咁耐都冇收到個結果咧？有個別嘅情況係點咧？就是、可能佢登記嘅時候咧，嗰、那個手提電話號碼咧就係、是、有錯誤，或者咧係去職場登記嘅時候咧就入個電話號碼或者講嘅時候咧係有錯誤。總之個電話號碼就唔啱，咁、那個短信咧就發咗去嗰個唔啱嘅電話嗰度，咁、於是乎咧佢咪收唔到啦，咁、譬如呢一啲咁咧，我哋就會即係有呢個查詢咧，我哋會睇翻嗰個記錄咧，咁變咗嚟講咧，就核實咗嗰個身份之後咧，我哋就會將嗰個信息咧，會再重新發放翻俾佢哋嘅。 嗯，嗱，暫時揾到16個個案啦，你點評估？暫時睇下點評估成效咧？ 嗱，嗰個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嘅目的咧，都希望了解社區個感染情況，同埋咧係盡量將社區裏邊嘅隱形患者咧係識別到出嚟。咁啊，我相信喺呢一方面咧，經過咗7日。嘅運作，亦都有接近，即係而家已經有120萬人咧係接受咗採樣咧。我哋揾到嗰16個新症，有四，另外有4個咧係之前確診又康復咗嘅。咁、變咗咧，你都有睇到咧，當中呢啲嘅新症裏邊咧係有好幾條唔同嘅傳播鏈。咁呢啲嘅個案如果冇透過呢個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咧。可能佢會喺較後嘅時間先至會揾到出嚟，又或者咧到到佢病發之後咧，再傳染咗若干人之後先發現到出嚟。咁、所以咧呢、這個都係發揮咗個效用，亦都引證咗咧就係、是、多啲人嚟去接受呢個檢測咧，對我哋結束呢個長達咗10個星期嘅疫情咧嗰個重要性。咁你睇翻嗰16個新症裏邊咧，就有唔同嘅群組嘅，嗰、那個特色其實都反映咗咧喺我哋第三波疫情裏邊咧。那個的傳播已經深入到社區不同的層面， 啊唔同嘅即係啊組群。咁所以呢個呢係其實就即係我哋一啲都唔應該係鬆懈嘅、 嗯、 因為呢嗰、那個危機仍然都係可以存在嘅都大嘅。嗱、嗯、譬如有一啲個案呢佢係即係一對夫婦同埋外佣。咁跟住之後呢就係、是、確診啦、 嗯。 另外有一啲呢佢哋喺工作嘅、場所佢哋準備恢復營業。咁啲員工呢就好好啦檢測返睇下係咪陰性咁。咁喺嗰度搵到出嚟、 嗯 啊。另外有一啲呢係家庭主婦、啊 嗯、 即係各類型都有。咁所以變咗亦都係引證咗呢喺社區裏面事實上係有呢一個隱性嘅傳播鏈存在。 嗯比政府預期會唔會少啲個比率上，而家都有百幾萬人採咗樣啦，完成檢測都百廿幾萬啦，乘翻上去都可能冇之前你哋估咁多喎，係咪啊？ 都唔係，如果你睇翻我哋，譬如而家我哋做咗差唔多49万、50万嘅特定組群嘅、即係嗰個檢測咧，我哋做咗個幾月啦。 嗯， 咁、那個包括譬如安老院舍員工啊、餐廳食肆嘅員工、物管嘅員工啊、就的士小巴司機。或者是酒店業等等那些在那個群組裏面他們那個都是比較高接觸高風險的、那個大致上那個陽性的個案的比率呢是 0.02% 的、 嗯 啊、我們現在這個是整個社區的普及的檢測呢那個比例應該個比率百分比應該比這個低的、啊 嗯、 現在我們大致上來講那個呢應該是 0.003-0.04% 咁所以我相信咧，呢個都係喺預期之內嘅。但最重要嗰個咧，就係即係始終咧，我覺得最重要就係你要揾到呢啲隱性嘅病人出嚟、嗯。而過去七天我哋睇到咧，係真係成功地係揾到嘅。 OK， 嗱，局長咧成日呼籲大家多啲嚟做呢個普及檢測啦。嗱，睇翻個檢測量嗰、那個即係出結果嗰個比例，而家之前成日講話希望話做到30万嘅，而家睇過去七日啦，就除翻平均每日就12万，而尋日就18万，都低於你哋嗰、那個。目標 係 嘛？ 我嘅了解咧就係呢個嘅即係實驗室裏邊嗰個檢測量咧，即係講緊個檢測能力咧，咁係講緊譬如佢實驗室裏邊嗰啲嘅即係儀器啦， 嗯， 同埋就係你做化驗嘅人手啦，能夠可以處理到幾大嘅量。咁較早前咧就有提過話呢個每日可以係做到30万，咁我相信呢一個咧係應該係你所有嘅即係齊曬即係最高嘅一個做法，因為嗰個都包括埋咧就係將啲樣本係混樣嘅，即係三個連埋一齊或者咩咁樣。咁我覺得最重要就係咩咧？最重要就係、是我哋睇下我哋究竟有幾多接受咗採樣需要化驗嘅數量，咁同埋咧就係係唔係能夠喺即係。即係原先我哋所計劃嘅就係72小時之內，能夠可以完成個檢測，能夠將個結果咧話翻俾即係參加嘅人知道。咁、 嗯、 我覺得最重要係呢一樣嘢嚇。當然你越快就越好嘅。咁、我睇咧就係、是、經過咗而家踏入第8日咧，就成個嗰、那個流程啊、運作啊各方面咧都係暢順啦。另外咧就喺內地嚟嘅支援人員去做嗰個化驗工作咧。個人手亦都係即係到啦，咁、我相信就係睇翻而家嗰個檢測嘅速度同埋量咧、都比以前已經係提升咗。 OK， 我覺得最重要都係就係話你去一個攞咗個樣本，係咪喺72小時之內能夠將個結果就可以即係、發布出嚟、 但係你形容而家已經叫暢順㗎啦，咁但係睇翻嗱採樣嘅數字120万啦。尋日完成驗嘅時候85万6，其實都爭30几万喎，都仲係即係有啲等緊驗嗰啲都未有結果喎。 我哋要睇啊，尋日咁咧，譬如我你尋日咁樣，尋日嗰10几20万咧，即係尋日做嗰啲咧，你都係即係尋日我哋一日分兩轉送去個實驗室嘅嘛。 嗯。 第二轉都係8点半打後之後先會送到實驗室嘅嘛。 嗯。 咁你送到實驗室嘅時候咧，跟住之後就做咧。咁所以你要計翻嗰個時間啊嘛，就唔係話尋日去攞咗樣本，尋、日就會做完噶嘛。 OK， 但係你一日加20万到啦，採樣係咪大概？咁但係你而家以採樣同埋完成檢測係爭34万啊，即係總有啲係晾住喺度。 係 係啦，即係條數都係咁計啊，係咪？ 唔係我相信都係啦，即係佢哋嗰個成個實驗室化驗，無論係嗰、那個即係人手啊，成個安排嗰樣嘢都係以。即係最快的速度可以完成到嗰啲嘅即係樣本嘅化驗咧。 嗯，今次暫時就見到120万人已經採樣啦。若果真係多啲啦，去到譬如200万咁，其實會唔會反而都未必驗得切啊？倒翻轉呼籲，今次可能啱啱好啊！而家嗰個採樣嘅， 我睇而家嗰個情況咧，就係、是、嗰個檢測嘅能力同埋檢測嘅量嗰度唔存在問題喎。 存在問題喎。即係如果你係增加咗嚟檢測嘅人數，你增加咗樣本咧，完全有能力可以處理。 即係同時可以提升嘅，其實即係未開盡嘅，而家係咪叫做？ 係啊係啊，因為佢哋嗰個人員啦，佢哋做嘅即係廿四小時咁去運作，同埋就係一路去做嗰個嘅檢測。個流程上亦都係順暢咧，佢哋係嗰個檢測嘅能力咧係絕對冇問題應對咧，我哋今次所做嘅呢一個檢測啊。 嗯，咁點解就34万都仲未做好？咁尋日加咗20万採樣，按道理即刻搞掂咁，即係再前一日有啲都仲晾住喺度啦。如果你而家以85万完成檢測嘅數，120万以採樣嘅數，按道理應該快啲搞掂。 唔係你再觀察一下佢跟住之後落嚟嗰個檢測量啦， 即係有機會再提升啲嘅可以。好，另外我都想問埋一個數，因為啱啱你提到咧就話重複檢測嘅數1500多人啦，係對上一日係826人係咪？睇翻個數 係 咁，即一日裏邊多咗咁多人重複檢測嘅。 但係你睇翻個比例啦，即係個比例即一日你有10几20万啊嘛。 嗯， 里边咧，其实你讲紧嗰度系多咗几百人啦。 嗯， 啊，咁、那个数字本身嘅比例系好低嘅。咁亦都即系我哋所讲咧，喺嗰个嘅重复嗰、那个采样咧，我哋喺呢个计划上当然系一次嘅免费检测服务啦。 嗯， 啊，但系如果有啲市民自己本身佢唔系好安心因为佢检测完之后喺一段时间佢可能系又去嗰啲地方见过一啲即系接触人群接触。嗯，咁佢擔心，咁佢再做一次咧，咁呢個我哋覺得可以理解嘅嚇。咁但係咧就即係我哋個檢測服務當然就係一次嘅即係檢測。 嗯。 啊，咁即係個比例上我哋睇翻咧，個比例上係佔你整體上採樣人數一個好細好細嘅比例。 我同意個比例係細，因為你個量大啊嘛本身。但我講個升幅啊，因為好似之前冇咁多，突然間好似多咗近成倍咁樣，係咪見到大家都做過一次，想再翻嚟做都多咗人有咁嘅諗法咧？真係。 哦，这个我而家都唔可以確定得到啊，即係可能真係有大家即係有啲係因為而家已經第八日啊嘛，咁你有啲可能係較早之前去做咗，跟住之後佢係咪去過一啲地方接觸一啲組群，佢自己唔放心咁去做咧咁樣，我諗繼續睇住個數目啦，個數目本身嚟講，我覺得就一個比例細咧。反而我覺得呢個都唔係一個太大嘅問題。 會唔會拒絕嘅翻嚟？我話我去個高危地方，係咪都一般都俾嘅啦？即係唔使特別要。 唔係我哋就冇咁樣去拒絕。基本上我哋即係啲市民佢哋願意接受檢測咧，就我哋都會提供呢個服務嘅嚇。同埋你記得啦，較早前我哋開始講呢個檢測嘅時候，即係坊間好多喺度講，你就話呢個檢測好痛啊，好唔舒服啊，仲擔心啲人嚟添啦，係咪？ OK， 好，另外再問埋啦，就會唔會延長咧？暫時就延4日啦，講延多4日啦，點啊？而家諗法？ 我咧就咁樣嘅，我哋睇翻個檢測咧，而家有120万名市民咧都已經接受咗採樣啦，但係喺個社區裏邊咧，我哋已經有10个星期嘅第三波疫情。其實我哋而家最緊要咧，全社會大家努力。要將呢個疫情斷尾，而家仍然雖然話咧，你去到個位數字，但係尋日咁樣咧，譬如10宗本地個案咧，有4宗都係源頭不明。 嗯， 咁咧呢個係令人擔心嘅，因為1宗源頭不明嘅隱形個案咧，都可以產生一個爆發。你尋日睇到交通城大廈嗰度嗰個小型爆發都係一個例子，但係佢透過檢測早啲揾到出嚟添啦，已經。 嗯， 咁所以咧就係最緊要都係咧，特別有啲組群咧，我都特別呼籲嘅。第一咧就係即係翻工嘅朋友啊，希望僱主咧都係盡量讓翻工嘅朋友咧可以能夠可以去做檢測， 嗯、 特別係一啲咧係服務行業啊，無論係餐廳食肆或者係啲零售啊接觸好多嘅市民啊喺商場裏面店鋪咁咧、 嗯， 其實如果啲員工大家都做咗檢測咧，就變咗好清晰地咧都係即係大家都係陰性啦。 Okay. 另外一個就係嗰個外佣嘅組群， 嗯、 外佣群組，因為喺7月至到8月尾咧，其實有163单嘅個案咧都牽涉到係外佣嘅， 嗯、 當中咧有87单咧其實係本地嘅，即係本地嘅嘅感染嘅，咁所以咧就呢個組群咧本身咧都希望能夠咧大家。即係喺身邊多啲呼籲啦，咁、 嗯 啊、我哋都會做多啲宣傳推廣。 Okay. 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咧就係、是、一家人如果有部分成員已經做咗檢測咧，都鼓勵一家人咧大家都做檢測咧，咁起碼大家都比較係清楚，知道咁、我覺得呢個重要嘅。至於係咪再進一步延長咧，其實我哋睇需求嘅啫、我哋嘅原則咧就係咧就即係願檢就盡檢。咁所以如果啲社區檢測中心有需求喺度嘅，我哋嘅醫護人 員，我哋嘅工作人員咧係會繼續嚇，即係緊守崗位嚇，為市民咧提供呢一個方便、快捷、專業嘅檢測服務嘅。 長幾多啊？有冇之前話七至十四日嘅嘛？ 計劃唔會超過十四日。咁、okay. 所以咧就嚟緊呢四日咧，我哋會再睇翻嗰個即係需求咧同埋運作情況。起碼我哋睇埋今日啊第呢一日嗰個嘅情況。咁我哋咧都會做一個評估咧。咁、如果有需要嘅話咧，例如即係可能有個別嘅檢測中心咧，係最多另外再延長多三日嘅。 嗯 ，OK。咁多謝曬先，局長同你傾到，多謝曬你講解翻即係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個詳情啊。剛才就訪問咧就有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啊，咁大家打嚟一齊傾下噶，點睇呢個普及檢測計劃咧？好啦，另外呢個時候咧都把握時間關注多一個話題先，就喺、是、星期日嘅時候，九龍區遊行期間咧，警方就喺彌敦道截停咗一架970號嘅新巴。就提個司機咧，就話佢無故響號啦，又提到巴士係快速行駛，一度非常之貼近警員嘅，咁就用危險駕駛罪咧拘捕咗司機。尋日又話咧，司機個袋度揾到個士巴拿，咁就話司機咧係涉藏有攻擊性武器，咁就後屘就獲准保釋嘅。咁啊，工會上面點睇咧？請翻佢哋嘅代表傾下先，請嚟有啊新巴職工會理事長林錦標一齊傾下噶。早晨，林錦標。 喂，早晨啊， 係，係點睇呢件事啊？你哋？ 好老实讲，我哋啲车咧就有车 cam 嘅，咁啊有片又有真相啊，咁大家都知噶啦，有晒记，我而家车又有记录仪有剩，咁啊睇，我就梗系希望睇晒啲嗰啲片啊，个黑盒啊，咁嗰啲资料先。但系喺初步嚟讲，我觉得警方好似有滥捕嘅情况啦、第一。我睇翻現場嘅警方嘅片段，當架巴士接近佢哋嘅警車嗰陣時咧，發覺係有警務人員啦，就已經佔用咗左邊嘅行車線嘅，而且係有啲係企咗出去接近中線嘅，而嗰個我哋嘅車響安嘅情況咧，就去到。佢個警車嘅嗰度響安嘅，我有啲嘢睇到就係話前面仲係繼續行緊車嘅，咁前面嘅啲車都唔係好快，咁我哋個嗰幾架車會快得幾多咧？佢響安係會唔會係有警務人員佢因為唔知即係做嘢忙咗後面佢要企出咗，而我哋個火嘅響安。喂，提示你，喂，安全啊！你行出嚟，我可能撞到你。 嗱，呢啲交翻俾警方調查啦。但我想問咧，另一個咧就涉及藏有攻擊性武器啦。其實一般而言咧，作為一個巴士司機身上面有一個士巴拿係咪都合理嘅咧？ 我哋車長有一個六至七寸嘅士巴拿，我哋好正常。我哋有好多夥計都帶咗嘅，因為點解呢個士巴拿係我哋開工會即係方便去調校個導後鏡用嘅，因為如果我哋公司方面又梗係叫我哋打去壞車部啊，叫工程車嚟教啦。但如果叫等工程車，因為有第二單嘢處理就趕唔到嚟嘅，咁會影響我哋嘅班次。咁我哋夥計通常咧，一係喺站頭攞把士巴拿，一係咧喺我自己個袋度攞個把士巴拿去調校嗰個導後鏡嘅。因为每个人坐嘅位置唔同，所以睇嘅导后镜亦都唔同。我觉得你话个伙计有一个好似手臂咁长嘅士巴拿，咁就我话梗系唔合理啦。攞咁长嘅士巴拿做乜嘢啊？系嘛？但系以我所知，个伙计系一个六至七寸长嘅士巴拿嚟嘅。呢啲系我哋惯性咗会袋住喺个袋，我哋做呢个调校嗰个导后镜之用嘅。咁我觉得警方好似。一见到有笔啊，各样都可以叫话攻击性武器嘅、我觉得佢呢样嘢系咪要了解清楚先咧？我相信警方方面、交通部都知道我哋啲伙计系会有呢啲士巴拿嚟较镜嘅，系唔会唔知道有咁嘅事嘅。我觉得喺呢度系有啲而哪个咯。 是不是有些司机昨天都有些行动啊你们 暂时呢就有其他的伙计去不满警方这样去拘捕我们的同事同埋说他有这个攻击性武器只是一个士巴拿是一个六寸至七寸长的士巴拿 咁啲伙计对警方咁嘅做法咧就好不满，咁啊自发性咧就喺马路上以安全嘅车速去服务市民。我喺呢度呼吁咧，今日亦都天雨路滑啦，咁希望大家伙计真系要安全驾驶，忍让。即系路面系会湿滑嘅，大家亦都希望大广大嘅市民系忍耐下咯，因为大家都要安全咯。呢个系我嘅呼吁咯。 维持几耐噶？你哋嗰啲行动谂住？ 冇噶，你而家天雨路滑，我都系呼吁伙计大家忍让，安全驾驶。要几时嘅公司都唔主张我哋开快车啦，亦都市民都唔想我哋开快车啦，包括政府都唔想我哋揸住咁大嘅巴士去开快车啦。咁系安全驾驶系最好嘅。 即系一路都会继续落去系嘛？即系今日就落雨啦，唔知听日好唔好翻天噶嘛？好翻天都继续噶系咪？谂住个谂法都要安全第一啦，都系你个所讲嘅。 以安全第一为上噶，我哋亦都以免被警方以为我哋危险驾驶啦。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林锦标倾到先，多谢晒你啊。林锦标咧就系新巴职工会嘅理事长啊，就回应翻咧有司机啊，因为身上有一个士巴拿，咁就系咧被警方咧就话佢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啦。咁另外嗰位司机咧仲话因为佢快速驾驶无故响号啦，一度非常之贴近警员咧就话佢危险驾驶嘅。呢件事我哋都有邀请警方接受访问嘅，不过就话未能安排嘅。九点钟之后继续千禧年代再倾啦。 确诊的个案持续回落，特首林郑月娥有机会在今日行政会议之前公布进一步放宽部分防疫措施。另外，大围交通城工业大厦再增加5个个案，6楼12个商户已经有4户先后染疫。防护中心形容那里是出现了小型爆发，亦都不排除有超级传播者。该层余下20多名员工需要全部送往检疫中心。经济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全民檢測出現第一宗疑似假陽性的個案，一名44歲的男子經檢測後呈陽性送院，但是衛生署因為樣本量不足沒辦法復檢，於是重新在醫院內為病人抽取鼻咽和痰的樣本進行血清測試，結果都是呈陰性。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難以解釋原因，亦都沒辦法判斷病人是否確診。蘋果日報報導。 商報報導，国际认知障碍症协会昨日公布，早前同多间大学就住新型肺炎对认知障碍症患者的影响和死亡率进行全球研究，发现加拿大的离世个案当中，认知障碍症的患者占三分之二，英国和意大利的认知障碍症患者就占疫症死亡个案的两成六和两成。至于本港方面，八位感染新型肺炎的认知障碍症患者当中，有四个已经离世，死亡率达到一半，反映认知障碍症患者的死亡率比起其他的群体为高。商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下个月1号中秋节适逢11公众假期，连同第二日的补假以及跟着的星期六日，成为4日的小长假，但是受到疫情影响，市民不能外游。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证实已经取消在各区公园举办的中秋彩灯会和彩灯展，不过康文处就无意关闭公园禁止市民赏月。有传染病专科医生提醒市民要遵守禁聚令，中秋节亦都避免太多人聚集，以免增加社区播疫的风险。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星期日九龙区游行期间，警方在弥敦道截停一部970号的新巴，指控司机无故响号，巴士快速行驶，一度非常贴近警员，以涉嫌危险驾驶罪拘捕司机。警方昨日说，在他的袋入面检获士巴拿，指司机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司机被扣留近24小时之后，昨日下午3点几获准保释。有巴士工会就说，不少司机在上班的时候都会自备士巴拿，用作调校巴士两侧的倒后镜，批评警方毫无理据拘捕。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个星期表示，香港没有三权分立，三权关系是各司其职，互相制衡和配合。事件相隔一个星期，港澳办和中联办开腔赞同林郑月娥的做法。港澳办表示，在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下，行政立法机关既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而且重在配合。更加指出，三权分立在香港从未存在过。中聯辦就批評反對派借三權分立否認行政主導，目的是抗拒和架空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 挑戰特區憲制的秩序。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一宗家庭倫常慘案再度令人關注到成年智障人士照顧者的困境，疫下日間中心服務暫停，更加是令到照顧者百上加斤，精神壓力太大，容易鑽牛角尖。社評說，受影響的不單止是智障的人士，還有其他老弱殘疾人士，照顧者彷徨無助，政府是有必要提供更多支援，減輕他們的壓力。明報社評。 成報社論說，香港一向以司法獨立為傲，但隨著中央主張的三權合作，再至到建制派任意對法官的攻擊和批評，難以令公眾相信還有法治。社論說，各界批評法官的裁決之前，請先仔細閱讀判詞，了解理據，如果有偏差，當事人或者控方可以利用現有渠道上訴，討回公道，沒有必要人身攻擊。成報社論。 大公報的社評就說，教育局刪除通識教科書當中三權分立的錯誤表述。港澳辦和中聯辦昨晚發表聲明，支持特首林鄭月娥的有關表態，支持教育局在教材當中刪除有關內容的決定。兩辦聲明都指出，香港實行的是行政主導、三權分治、司法獨立的政治體制，三權分立在香港從未存在過，必須要被糾正。大公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說，繼美國通報10月底推出新型冠狀病毒疫苗之後，內地有藥廠昨日宣稱已經為幾十萬人接種疫苗。社評說，能夠率先成功研發疫苗事關重大，甚至影響國際形勢，所以有能力的國家都在這場疫苗競賽中衝刺鬥快。社評說，即使疫苗是在形勢所迫之下加快研發步伐，但切勿政治掛帥，需要安全有效至上。经济日报社评，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啊！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噶，龙尾分别咧喺美孚啦，另外一边咧就喺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嘅污水处理厂。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较早前啦，三号干线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咁一边嘅龙尾咧就排到去美孚，咁另外一边咧青沙公路落翻。三号干线都受影响，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另外尖沙咀的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的交通意外在一分钟前就已经清理好，现在尖沙咀广东道近住梳士巴利道虽然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海防道。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围村的意外就清理好，咁而家就前少少开始挤塞，近住博爱交汇处啊，龙尾排到去崇正新村。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围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就系喺前少少就有噶，就喺博爱交汇处，龙尾排到去崇正新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太古城。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在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彩虹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是挤塞。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有线电视大厦。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就接近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挤塞，龙尾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大埔沿线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大埔太和路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宏福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20，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席查毅超博士。 其实伯乐的 Opposite Side 可能是激发了你去做一些更加正面的事，他在他眼中可能他是想着拿你着数或者害你，但原来是激发了你去做一些更加有爆发性的事。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星期日下午2-4，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傍晚5-6，港台电视31播出。 我收到自称是执法人员的电话，说我犯了法，要交出网上银行账号和密码，我当然不信了。 这些是骗徒常用的伎俩，他们还会叫人在特定的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输入个人资料。 怀疑遇到骗案，就打去警方防骗易咨询热线18222，记住是18222，18222，重要的事要讲三次，还要提醒你身边的人。 2020年9月8日，新增11宗确诊，5宗涉大围交通城。张竹君形容为小型爆发。 港澳办称应毫不含糊指出香港实施三权分立说法错误。 被捕新巴司机带有士巴拿，被指涉藏武器，获准保释。 奥委会官员称不论疫情，东京奥运明年如期举行。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9:14，继续千禧年代的时间，提提大家天气情况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紧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10:00。另外有个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嘅，因为咧就喺港岛中西区嘅雨势系特别大啊，喺上昼9:05嘅过去1小时咧，录得超过70毫米嘅雨量，有可能咧出现严重嘅水浸。咁呢个咧就系大家留意翻天气嘅情况啦，落紧大雨啊，好多地方都。好啦，今朝我哋讲几个题目啊，一方面讲到普及检测嗰个成效啦，咁而家就之前完成7日啦，今日就话开始咧加多4日嘅，咁睇翻个数字啦，聂德权局长头先都同我哋讲咗啦，超过82万人咧就已经采样噶啦，超过121万人咧就已经登记咗嘅，咁啊讲到累计到依家啦，揾到16个新症，咁呢个大家可以打嚟讲讲你嘅睇法啦。咁另外有个个案咧就讲到喺星期日嘅时候咧，九龙区游行期间咧，警方截停咗一架新巴，就话个司机咧无故响号啦，快速行驶啦，一度非常之贴近咗警员噶，咁咧就用危险驾驶咧拘捕呢个司机，咁又话喺佢个袋度揾到个士巴拿，咁就话呢个系一个攻击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嘅，咁喺扣留接近24小时之后咧，就寻日获准保释嘅。咁头先就同新巴嘅一啲巴士工会嘅代表倾过啦，咁佢哋就觉得咧，作为一个巴士司机嚟讲咧，身上有一个士巴拿咧系好合理嘅，因为佢哋有需要咧系有时要调校啲倒后镜啊，咁先至啱自己个位去到睇嘅。咁大家点睇？打嚟讲嘅18723111，18723111。就呢件事，我哋曾经邀请警方接受访问嘅，不过对方咧就系未有回复嘅。嚟听下听众嘅声音先，有阿李先生啊，李生你好， 系早晨， 早晨，李生系，请讲。 其实咧，各行各业咧。佢哋開工嘅時候，好多工具都會帶起身㗎啦。嗱，好簡單樣嘢啊，啲公公婆婆啊，或者係清潔工人啊，佢哋啊好多時會執紙皮啊，佢都有把戒指刀喺身啦。 嗯， 同埋好多時啊，譬如好簡單樣嘢啦，香港好多勞工啊，好似我咁樣，我做倉務嘅，我講我自己例子俾你聽。其實有一次我都好險啊，因為我喺做倉務，咁我有把戒指刀喺身嘅，咁我哋有一日我收工，因為太多嘢做啦，做到好忙，我唔記得咗擺低把戒指刀啊。 嗯， 你知唔知我就過坐地鐵？坐地鐵經過香港站，哇！見到有好多警察喺度，哇！好彩當日佢冇截到我手身嘅喎，因為手身大鑊啦。原來我袋後面有，即係我個褲袋啊，即係後袋啊，有把戒指刀，我唔記得咗擺翻低啊。 嗯， 咁咪仲咪好大？咪你諗下戴戒指刀喎、啊，咁咪更加話我係採攻擊性武器。咁你而家好多市民好簡單，我做車房嘅，我做車房嘅。喂，我有個細螺絲批或者個螺絲批袋住喺身度，做做下嘢。喂，車房。我有時過隔離買樽汽水，或者我去出面嘅廁所，未必有廁所喺我自己鋪頭噶嘛，有啲喺出面噶嘛。咁、我俾警察截查嘅時候，係咪有藏攻擊性武器啊？ 嗯， 即係好多時好多嘢就係話，我自己揸車揸咁多年，有陣時因為見到突然間路面發生狀況，我哋先至響安嘅啫嘛。咁你個警察你而家睇到好多時都係突然間走出嚟。 即係我哋都好諒解嘅，作為市民，或者警察執行你個工作，你嗰份業成，你走出嚟，其實問題你有冇留意下你自己嘅自身安全先咧？你話我睇到你就已經我慢車，咁我提醒你個 boot 有咩錯啊？係咪先？同埋再主要一樣嘢咧，我諗翻起我哋細路仔嘅時候，我見到警察，翻嘅警察，職業嘅警察啦，同車長咧，同嗰時嘅巴士司機咧，係好和諧嘅。 嗯， 因為咧好多時啲警察咧出去做嘢嗰陣咧，可能即係個路程好短咧，佢哋會上巴士，即係大家會打招呼啊，喂，唔使入錢啦咁樣，即係大家嗰種和諧而家去咗邊啊？即係我而家香港好多時就係造成好多行業或者好多人對警察嘅印象咧係變咗負面啊。其實呢件事係一件好簡單件事嘅，作為一個市民去睇，佢 boot 你。是不是因為真係有少少有啲人話你玻璃心作祟，去嗱嗱聲就去以為人哋搞事咧？即係好多嘢係杯弓蛇影啊！第二啊，你過分嗰個反應去做出嚟嘅，即係對於一啲老差骨嚟講咧，佢哋會覺得就係話：喂，你哋啲真係冇經驗冇成，船頭驚鬼，船尾驚賊。即係如果唔係自己有啲嘢係覺得唔啱，點解會咁大反應咧？即係市民會睇到一樣嘢，就係好驚我攞你把遮。你會話我有攻擊性武器啊？ 嗯， 同埋主持，大家都係男人，我哋每一個人啊，天生都有件兵器去進入異性體內噶啦。 係嗰啲唔講啦，嗰啲好多謝曬李生先明白你個意思噶啦，其實都係多謝曬你嘅意見先。跟住嚟就張生添啊，張生你好。 系早晨啊，主持。 早晨，张生 系。咁样嘅，我礼拜日咧都系五点几咧就经红隧由港岛过九龙嘅。 嗯。 咁咧平时四五分钟车程咧系假日啦，唔繁忙嘅时间嚟嘅。 嗯。 但系就用咗成30分钟。 嗯。 去到红磡嗰度啦，佢又冇广播，你电台交通消息都冇讲嘅。即系如果你讲话喂，红隧咧而家咧就封路有路障检查，咁可以建议人哋行其他替代路线冇嘅。隧道广播冇路牌标示冇，去到理工大学嗰个收费亭嗰个位咧，先发觉原来咧佢将啲行车线咧全部收晒去到一条线，就经过嗰个警察嗰个博洛嗰度。 嗯， 咁咧即系严重嘅樽颈啦，好扰民啦，同埋咧，其实我哋就算唔好讲巴士，我哋私家车咧，法例规定要有 spare tire 啦，咁要会有工具啦。会有换胎嘅工具啊，嗰啲十字绞手啊、士巴拿咁样咧。 嗯、 如果佢查到我部车咧，佢可以话系武器。 嗯、 而我哋咧，亦都即系驾驶人士注意安全咧。如果你有故障咧，就咁落车睇咧系危险噶嘛。咁会有件反光背心啦。咁佢可以话我有工具扮记者都得噶噃。 嗯。 咁我哋亦都会有一樽机油 ，in case 你即系机油唔够要补给嘅时候咧，机油佢可以话我可以倒喺地下度令佢警车线胎噶噃。 嗯。 我哋亦都会有电筒，有啲系金属嘅，有啲系 LED 嘅，佢亦都可以话呢个系镭射枪嘅。 嗯， 我哋亦都有即系注意清洁啊嘛，咁有玻璃水噶嘛。 嗯， 玻璃水射到眼咧，就可以令你短暂失明嘅。 系。 咁其实呢啲嘢咧，全部唔系净系我哋市民私家车有，你政府 AM 车全部都有嘅。 嗯。 咁究竟叫我哋点做咧？抌晒佢？ 嗯。 呢个系。即系佢一来已经系好扰民噶啦，我唔知佢达到咩目的。我见到佢喺嗰个理工对出嗰个 roadblock 嗰度咧，系执咗一架，应该可能系叫有改装嘅车。但系嗰啲非法改装，你平时嘅路障都应该可以捉到出嚟啦。你使乜封到成条红隧，变咗一个樽颈咁样去做呢样嘢咧？何况我哋都知道，大部分市民居民最多系边度啊？系新界九龙区嘛。点解佢会估计到系会有暴徒由香港？我当佢咁谂啦，由香港岛过去油麻地旺角咧？点解调翻转又唔会有博洛嘅咧？系咪香港岛系一个特别安全嘅地区？咁样系咪标签咗九龙就系一个动乱嘅地区咧？咁样系咪公道咧？事实亦都佢捉唔到任何嘢啊嘛。 嗯 ，OK， 好多谢张先生嘅意见啦，都系讲翻当日嘅啲观察嘅。咁頭先同個新巴方面新巴工會嗰邊啦，啲職工會嘅代表傾過啦，咁講到有啲司機咧都會諗住會所謂按章工作嘅安全駕駛啊，咁頭先聽個新巴職工會理事長啊林錦標嘅講法啦，就呢件事我哋有邀請警方回應噶，咁但係就未獲回覆嘅。好啦，咁大家可以繼續打嚟傾嘅，18723111。咁另外 在疫情之下咧，各行各業都受到影響。跟住嚟又關心一下一個行業咯，關心一下一個演藝製作界啊。因為在疫情之下咧，好多活動都會取消曬嘅。咁對佢影響有幾大咧？請嚟有香港活動及演藝製作界台前幕後大聯盟嘅代表毛偉成同我哋一齊傾下噶。早晨，毛偉成。 喂 ，Hello， 早晨。 係啊，可唔可以簡單講講你哋業界而家面對的情況啊？ 哦，我哋嘅業界咧就相當之水深火熱啦，依家。咁或者就講下啲數據啦，呢個比較涵蓋啲。咁我哋早前咧就做咗一個問卷調查嘅，總共咧就有1384份問卷咧就翻翻嚟。咁結果咧就係咧我哋發現咧，呢個涵蓋咧係包括咗僱主啦、僱員啦同埋台前幕後嘅工作者嘅。咁調查發現咗咧，就喺二月至到四月期間咧。就有 98% 嘅雇主咧就表示生意大跌，咁而其中有八成嘅雇主咧就话佢哋跌幅有超过 90% 以上，咁有 41% 嘅公司咧就表示咧佢将会喺未来三至到六个月咧结束，同埋都唔知点算，即係好彷徨嘅，咁喺雇员方面咧就有九成嘅人咧就担心未来三个月咧会被人炒。咁自由工作者方面呢就有 98% 呢就依家依赖緊積蓄度日或者係转行。咁呢个数据就係咁样啦。 数据上见到好差啊呢、這个。咁描述一下啦，又係咪而家基本上冇晒所有表演嘅，因为限聚令之下冇晒乜都冇㗎啦，应该就係、是。 冇晒啦，停晒㗎啦。係呀、啊。係呀、啊、所以依家基本上可以转型嘅呢就有好少。即係例如係一啲virtual show 啦，所謂叫做即係一啲網上做嘅 show 啦。咁呢啲同實體 show 嗰個分別係非常之大啦。咁啊，除咗 virtual show 之外，其餘所有實體嘅 show 都完全停曬㗎啦。咁呢個咧係包括咗例如係演唱會啊、主題公園啊、運動啊、一啲商業嘅推廣活動啊。咁啊，我就負責做煙花啦，咁啊，煙花亦都完全停曬啦。 你做嗰啲煙花係真係維港上面嗰啲啊，定係珠麗公園嗰啲啊？ 維港嗰啲， 咁冇咗啦，國慶嗰個已經係 冇咗啦，係啊， 係啦，咁係啊，咁點啊？你哋嗰啲就即係完全 冇辦法。咁啊，我哋其實由上一年十月一號已經停到今年嘅十月一號噶啦。咁啊，係。是只是又是靠積蓄度日啦，咁啊暫時咧，我哋仲要養住一班即係養住好多嘢嘅，因為我哋嗱，例如我哋有好多揾食工具嘅，好似我哋嘅爆炸品啊、等船啦，我哋嘅倉庫啦，跟住我哋嘅船長啦、煙火技師啦，跟住我哋仲有一份意外保險啦，呢啲全部唔斷得嘅，一斷咗嘅話咧，咁下一個大型嘅匯演活動、煙花活動咧，就冇辦法經營落去。 呢啲基本開支要幾多啊？咁樣你數落都唔少錢喺度都。 哦，好多錢㗎，一個月講緊接近100㗎。 一個月要100萬啊？ 要接近㗎，係啊，因為實在好多硬件㗎，我哋。因為我哋呢一行咧係危險、係高危嘅行業嚟嘅，咁我哋所有嘅。硬件咧都唔系普通一个地方可以摆得到嘅，即系例如我哋嘅仓库啦，即系我哋有少量嘅烟火，摆咗喺自己嘅私人地方嘅，咁我哋有攞呢个储存嘅牌照啦，咁跟住我哋要买份保险啦，咁跟住咧我哋亦都有用到政府嘅仓库去摆一啲我哋嘅烟火啦。咁最可惜嘅一样嘢咧，就系烟火咧或者烟花咧系有期嘅，佢唔能够长久摆嘅。咁唔能够长久摆喺最佳嘅时间里边使用嘅话咧，我必须要销毁咗佢。 有冇啲已经销毁咗？你 销毁咗好多啦。你试谂下，我由十月一号到依家，上一年嘅十月一号啊。我本来计划咗嗰啲烟花都要销毁。 Okay, 都要消費一下。 聽到你哋嗰個壓力，咁整體嚟講啦，成個行業希望點樣啊？希望政府幫手。如果想幫佢哋幫手，想佢哋點幫咧？ 我哋其實有四個訴求嘅。咁咧，第一個咧，簡單講啦，就係我哋希望咧， 政府向我哋制作嘅活动公司咧发放一次性嘅补贴。第二咧就系希望喺自由工作者方面咧，亦都有一个一次性嘅补贴。第三咧就尽快放宽限聚令。第四咧就系希望对于啲活动主办者提供长租嘅豁免。就系呢四样。 一二项就关钱啦，次性津贴，但限聚令嗰、那个咁，政府都系话应该都系会话要睇翻疫情发展嘅呢、這个。 系噶呢个，不过因为咧限聚令方面咧有好多即系例如我哋唔能够搞 show 咁讲啊，其实我哋系有方法可以搞到嘅，即系只需要系有好多当然要有一个好详尽嘅 plan 啦，我哋应该点样去分开嗰啲人嘅入座，同埋入座之后佢哋应该坐定唔好周围喐咁样，即系呢啲嘢其实系有一个好好嘅方法。咁你试谂下，其实去食嘢，我觉得食嘢个危险系高过去睇一个演唱会。 OK。OK， 好，好，唔好意思，打断一阵先，有个交通消息要交代翻先嘅，就系、是、西九龙公路三号干线往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好塞车，龙尾去到美孚同埋青沙公路近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啊，驾车人士请尽量改道行驶。好，继续同翻嘉宾倾下先，就系、是、有毛伟成嘅，咁头先讲到希望有津贴啦，过往政府啲津贴有冇落到你行业里边啊？之前 冇啊，之前9000元啦，就系、是、呢、這个即系薪金嘅9000元津贴啦，系得呢个啫。 即系其他全部都冇。补就业嗰啲 系啦，补就业嗰啲。 咁你就希望特定为你哋行业有个特别嘅津贴啦，系咪？今次就分开公司有嘅，同埋自由工作者有嘅。咁公司嗰啲津贴，你哋觉得点样先叫帮到你哋啊？金额方面大概 就我哋希望between 3-10万元嘅补助啦。咁这个好视乎佢哋即係有几多个演唱会啊，或者几多个 show 啊停办咗咁样。咁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出嚟再傾啦。这个我哋亦都冇话一个即係要希望出嚟傾啦。但係依家我哋就係希望出嚟傾个机会都冇。 OK， 议员帮帮到手啊，最后十秒讲埋议员搵到。议员帮到你， 我哋都揾咗 马逢国， 有嘅系啦系啦，咁马逢国亦都好帮手嘅。咁我哋琴日嗰个记者招待会，佢都有出席，就好积极咁帮我哋讲。 OK， 佢亦都会转达我哋意思俾政府嘅，我肯定系。 好，多谢晒先，毛伟成，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负责统筹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截至朝早8:30，有120万2000人已经接受采样检测，而截至朝早8:00，预约登记检测人数为121万3000人，即系有19个检测中心的预约时段额满。另外，個人資料被他人登記的數字為224宗，當中126宗個案懷疑涉及盜用他人資料。聶德權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早前提到的每日可做300000个樣本檢測量是屬最高容量，認為目前檢測流程暢順，檢測速度和數量已經提升。對於重複檢樣數字，聂德权形容是比例很低，至于会不会再延长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就视乎需求。大围交通城群组累计9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形容属小型爆发。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说，该地点人流密集，空气未必非常流通，会共用设施，而且商户要接触不同客人，风险是相对高，令到那里可能持续成为传播源头。他认为交通城暂时爆发规模不大，但万一当局介入得迟，担心会变成有如慈云山的情况。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交通城群组当中有个案由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发现，间接反映接触者追踪工作不是完全到位，

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去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深光学校呢一段咧就挤塞；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卢亚道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呢一段咧，仍然都系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太古城，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出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就挤塞。喺新界啦，荃湾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呢一段咧，仍然都系行车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车多，龙尾青龙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2020年9月8号新增11宗确诊，5宗涉大围交通城，张竹君形容为小型爆发。 港澳办称英豪不含糊，指出香港实施三权分立说法错误。 被捕新巴司机带有士巴拿，被指涉藏武器，获准保释。 奥委会官员称不论疫情，东京奥运明年如期举行。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今朝早千禧年代讲紧几个范畴啦，其中就讲到喺疫情之下嘅普及检测计划，究竟嗰个进展系点啦？咁亦都讲到有啲业界受影响。刚才就访问过咧，香港活动及演艺制作界台前幕后大联盟嘅代表毛伟成，就讲到佢哋嗰行咧大受打击啊，希望政府都帮到手嘅。咁另外咧，都講到係一個嘅個案咧，一個案件咧，就喺星期日嘅時候，九龍區遊行期間咧，就有警方咧截停咗個新巴嘅司機，就話佢咧就無故響號啦、快速行駛啦，一度非常貼近警員啦，就以涉嫌危險駕駛拘捕咗個司機。咁後屘仲話咧喺佢袋度揾到士巴拿，就話佢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嘅。咁依家就獲准保釋啦。咁大家打佢打嚟講下嘅1872311118723111，聽下聽眾有黃生啊，黃生你好。 是早晨啦、啊、 早晨王生你好。 是我是一个退休巴士司机来的。 哦、oh, ,ok, 你好。 是咁呢就话那个巴士司机大士巴拿呢，咁呢佢个工会话呢佢呀真係有需要啦巴士司机。 嗯。 咁我哋通常揸巴士嘅呢教嗰个镜呢，佢个师母呢一般都係13或者14号嘅嗰个螺母来的。 嗯。 咁我哋通常呢都係会戴一个梗头啊。就一边十二十三号啊，就一边十四十五号嘅。 嗯， 咁咧就唔需要话一定系要大士巴拿，同埋嗰啲又轻啲啦，系嘛，即系又方便啦。 嗯， 咁同埋咧，即系我想讲咧，依家啲人嘅揸车态度系差咗嘅。 嗯， 嗱，譬如一个差人系即系捉紧一个贼，嗰个贼啱啱即系就走咗出嚟个马路，即系唔好话个差人先啦吓。咁你唔系一定要响安嘅。一个人揸车嘅经验咧，系即刻减速啦、 嗯， 第一时间系咪先？唔、 嗯、 系第一时间就响安噶嘛。 嗯， 即系我哋揸咁耐车咧，觉得咧响安系一种即系 即係點講係一種即係唔好嘅意識嚟啦，咁樣啦，就係咁啦。 我想問多少少，你以前做嘅巴士公司同唔同而家嗰啲巴士嘅？頭先你話你有一隻叫梗武嗰只咧，唔用士巴拿嘅你哋。咁係咪會唔會有變啊？呢啲我都唔識啊！呢啲會唔會有？ 佢咧就咁嘅，即係嗰啲絲母咧，一般佢即係上個鏡咧就一個螺絲啦，就一個絲母啦。嗰絲母通常都係大多數都係十四號嘅。 OK， 我覺得年代唔同，會唔會有變化啫？嗰啲巴士鏡嗰啲絲母 應該都唔會嘅，即係如果你運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即係呢四個 size 咧。 Okay. 即係都一定啱嘅，唔會有十六咁大啊！如果十六嗰個螺絲帽會闊咗噶啦嘛。 O、okay. K， 但係我想問你扭梗帽嗰、那個扭梗帽嗰嚿嘢硬唔硬嘅？會唔會都好似士巴拿咁硬嘅都係？ 唔會硬嘅，因為點解咧？佢係靠兩個鐵片咁咧，即係 U 型咁樣就上一個就螺絲啦，有個絲帽啦。 O、okay. K， 如果你上得個太緊咧，嗰、那個鐵即係一個即係即係個鐵片咪夾埋咗啦，係冇意思嘅。即係唔使上咁緊㗎。 O、okay, K， 好。 同埋咧，你唔係話即係有陣時會有人替啊咁咧。咁如果你上得太緊嘅，咁即係令人哋對方替你嗰、那個，咪冇咁容易教嗰個鏡咯。 明白，好多謝曬阿黃先生啊，講到佢一位退休嘅巴士司機，講翻佢又點樣教鏡嘅。嗱，其實就呢件事，新巴有個回應㗎，咁就話新巴知悉970號巴士車長咧，就即係尋日咧就已經晏晝離開咗警署啦。咁平姐佢哋咧成功同車長取得聯絡，稍後咧就會向車長咧瞭解翻成件事嘅詳細情況。咁而公司係知悉咧係有車長翻工嘅時候係會自備士巴拿，方便有需要嘅時候調校巴士嘅倒後鏡去到一個合適嘅角度。公司係冇規定或者禁止車長翻工嘅時候自備士巴拿咧嚟到調校倒後鏡嘅。咁而車長亦都可以咧去翻站長室嗰度借用工具嘅。咁呢個就是新巴嘅講法啦。好，又繼續聽下聽眾先，仲有陸先生添啊，陸生你好。 係你好，早晨。 早晨，陸先生請講。 係我而家就係現任貨櫃司機嚟嘅，不過我之前咧我就做裝修工人嘅。 嗯。 咁即係我而家聽完嗰個警方又檢控呢個巴士司機咧，我覺得真係首先又真係唔好話分藍絲同黃絲先，一定要有一個人哋接受嘅合理解釋，同埋一個合理信服嘅檢控先得㗎，即係等於好似我哋而家，我以前做嗰個裝修工人嘅，我拎住成袋架撐去開工嘅。話如果譬如咁講，俾你搜到嘅，可以告我有爆甲嘅，有爆甲工具啊嘛。咁就算而家我而家做入貨櫃司機，有陣時落地換燈膽換成，我哋都要攞螺絲筆拆咗佢嘅。咁但係有陣時真係忘記咗袋住喺個袋之後換完，真係又帶咗出街，如果又俾人哋搜到。咪又係話有咩攻擊性武器，因為我藏有螺絲批啊，可以用嚟爆甲噶嘛。但係真係一定要俾人一個合理解釋，接受到先得噶，同埋都合理嘅信服嘅檢控。首先真係唔好話分有咩藍絲黃絲先咯，我覺得就最主要就係話大家都要公道。 OK， 好，多謝曬你嘅回應啊，陸先生。咁呢件事咧，頭先都講到巴士司機咧就被拘捕啊，而家應該係被拘捕啊。咁佢就被扣留咗接近24小時之後咧，尋日晏晝三點咧就獲准保釋嘅。咁除咗講呢件事之外，亦都講到即係普及檢測計劃啦等等嘅。咁大家都打嚟一齊回應1872311。仲有黃小姐添嘅，黃小姐你好。 喂。 早晨，黃小姐。 早晨，早晨吓， 系，请讲。 我简简单单讲一讲我自己嘅经验啦。即系其实我今日最主要咧，就系呼吁咧啲市民，即系尽快把握机会做一个全民检测。咁好似我自己嚟讲咧，我屋企得我一个人去做，咁我亦都冇去逼我啲菲佣去做。但系我觉得，因为我知道我系阴性结果嘅话咧，我就好即系。好肯，即都好几肯定咧，我屋企人系冇事咯。咁但系如果万一我自己系阳性嘅话咧，咁我就知道我屋企人应该都有事啦。因为咧，大家住埋一家屋企咧，就算即我意思就话住埋一个屋企，就算唔可以全部人去晒咧，最低限度有一位成员去做呢个检测。咁就可以比较安心啲。 不过局长头先就呼吁成家去做啊，应该。 當然啦，即係我呢個方法咧，係退而求其次嘅咋，因為你 即係你都明白咧，好多唔可以逼得到去做嘅，就甚至乎我自己菲傭咧，我都覺得佢有自由嘅選擇，我都冇話逼得佢好犀利咯。咁、但係即係我嘅意思話，退而求其次嘅方法就係每一家人咧、最好最低限度有一個成員去做全民檢測咯。 有冇邀請過你啲家人或者菲傭一齊同你做啊？你自己有冇邀請過佢？ 有噶、但我唔会好强硬咯， okay. 因为我觉得即系呢个社会系公民责任系自发噶嘛。咁、我有时候见到啊，成个社会而家啲经济咁差，政府做啲嘢，咁我哋即系以公民嘅责任嚟讲，一定要去支持下啦。大家都希望各行各业快啲复工啦，经济快啲复苏啦。其实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咯，解决香港嘅经济咧，即系大家一定要互相合作。即系做得啲乜嘢嘢就做乜嘢咯，所以我自己觉得我逼唔到人哋做，我咪自己去做咯。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啊，多谢晒啊，刚才呢位啊听众啊黄小姐啊，跟住落嚟仲有另一位阿冯女士添，冯女士你好， 系早晨， 系熄一熄收音机先，冯女士系， 熄咗收音机先， 系、 熄 咗收音机先， okay, okay, 我哋听清楚啲可以系。 等，熄咗啦，熄 咗。O K， 熄咗。 O K， 好，请讲。 系啊，你好。我咧就九月二号朝头早十点半去做测试嘅。咁、之前咧，就香港人咧就直头唔理呢件事嘅，甚至系有啲团员咧就话唔好嘅，即系有啲 rumors 就话系唔好嘅。咁、但系我咧自己咧就挺身而出啦。我谂相信喺 Facebook 都好多人睇到我嘅物，即系我嘅分享啦。咁我呢就其实我系一个以前系一个保险人嚟㗎、我哋对安全意识同埋危机感呢系好重视嘅、因为人客嘅生命啊我哋系好重视嘅，自己亦都要保持自己系健康情况先至可以帮到啲人客，可以帮到屋企人。咁、所以呢我系对呢方面系好积极嘅，咁我就不断咁去推广。咁直至到今日呢就揾到16个呢，咁我都老怀安慰呀、即係我都真係好开心呀、我哋不断喺呢几个零礼拜呢我哋不断去推呢件事。係咪即係不断去帮手推呢件事。但我嘅心目中嘅见解呢係好重要嘅。我係即係我可能我係做惯保险啦、我个人係比较系即係 convincing 啦、即係我可以令即係信服到啲客、信服到俾人感觉系一个重要性。 Okay. 我就觉得话大前提你要顾咗你自己嘅健康先、你顾咗你条命仔先，就唔好讲话咩 DNA 啦，我哋啲咁嘅老鬼要你啲 DNA 嚟做乜啫，啱啱啱。是不是如果假如政府不做啲嘢，即不搞呢个活动，而市民亦都不出嚟去响应去帮手去做检测嘅话呢，咁如果你有冇諗到话，我曾经喺 Facebook 咁讲，如果假如真係乜嘢都唔做，个个乜嘢都唔做，上面又唔做下面又唔做，如果好似美国咁一日有几百人確診嘅话，就分分钟有十几万死人㗎，真係外国有十几万死人。 OK， 明白。冯女士多谢晒你，都係肯定呢个检测嘅作用嘅，多谢晒你嘅分享先。好，跟住又讲下教育嘅议题添，因为通识科呢近年都引起好多争议啦。见到团结香港基金呢寻日就发表咗一项研究报告，咁提出通识科有啲问题，包括话佢重文轻理啦，应试为本啦，同埋教材呢缺乏有效监管嘅。咁建议当局呢应该要审核教科书，同埋监管埋呢坊间嘅教材精简必修单元，并且呢分别提供人文或者科学为主的选修单元。另外评级方面都想改的，就只是改造得回合格和不合格，有些建议出来的。电话旁边请位嘉宾谈谈，先请来有教协副会长中学通识科老师田方泽一起谈谈。早晨田老师。 早晨，你好，大家好。 是听到团结香港基金有个这样的研究报告，你又怎么回应呢？通识科是出了问题呢？ 我諗其实反而我倒返转好奇去做报告的人到底知不知道通识科现场做了什么。同埋即係亦都係嗰、個我諗佢想廢通識科武功同加強監管嗰個趨勢都幾明顯嘅，咁呢個會令到教育界都好大個擔憂嚟嘅，主要係 不如逐樣講啦，講下啲教材先啦、教科書同埋其他嘅教材而家嗰個處理係點樣嘅呢？ 嗱，而家咧就本身就唔審書噶嘛，咁啱啱嗰年就話有個志願專業諮詢啦，咁大家明白喂，你叫出版社志願專業諮詢，咁啊好多大嘅出版社都交曬教科書啦，結果就引嚟啱啱嗰半個月嘅三權分合嗰個爭議啦。咁而家你話喂即係團結抗基金嗰個報告，其實個大意就係要加強監管啦，同埋即係有個政府嘅材料推薦嘅網頁啦咁樣。咁我話喂，其實我哋會擔心嘅，你話長遠會唔會政府唔係政府 endorse 嘅，唔係政府支持嘅材料就唔用得。咁其實就好麻煩，即係其實你現實上你真係要有一個全面嘅社會討論，你總有啲政府唔鍾意嘅觀點或者政府唔同意嘅觀點㗎。或者有時未必係觀點㗎，例如過去我話講土地利用咁樣，其實政府同民間呢嗰個數據都會有唔同嘅。咁如果你話所謂政府審查，咁我去同學生討論嘅時候，其實咪反而塞咗喺政府嗰度囉。但佢似乎而家就話我要政府通過先至叫做可靠嘅咁樣。咁同個科個原意呢就似乎係背道而馳嘅，我諗而家見到係。 但到返轉呢，覺得現有嘅教材都係冇問題係咪，因為有啲人又擔心話會唔會有偏頗啊，老師嘅選材冇監管啊咁嗰啲，穩陣嚟你覺得而家都係咪？ 我諗都係相信老師個專業呢，其實真係會真係會認真睇過先嘅。其實而家係即係我就話係建制派唔相信老師咋嘛，而家係。咁我哋接觸啲前線都係即係好力求準確㗎喇，啲材料亦都係好要求係可信嘅材料先會攞出嚟囉。 嗱，見到呢佢嗰個研究啦都有個調查，就問下大家認為市面上嘅通識教科書有冇出現觀點不中立持平嘅問題呢，校長覺得有嘅呢有三成四到啦。教師覺得冇嘅咧，就主要啦，就有一半到嘅。校長就最多係覺得冇意見嘅，五成半到啦。咁你覺得係唔係即係校長同老師嘅認知呢啲中唔中立上面都有唔同嘅？你點睇？ 咁其實你見校長都五成話冇意見嘅，即係其實我諗校長都未必真係好了解嗰個教科書嘅具體內容添，所以冇意見嗰個比例都係高嘅。反而老師就真係會覺得教科書基本上係 O K。咁而我諗倒返轉都係啱啱呢半個月我哋會見到啦，你教育局插隻手落嚟反而會令到個教材偏頗咗去政府嗰邊㗎嘛。咁但係而家嗰個趨勢就係、是、好似話淨係政府同意嘅先叫中立，政府唔同意嘅就叫偏頗啦咁樣。咁其實呢個係嗰個偏頗所在啦，先係真正嘅。咁所以我諗頭先話嗰個你話係咪校長同老師嗰個觀點有差距呢，我諗就係、是、倒返轉我哋要睇最真正接觸緊教材嘅老師，其實可能都覺得係冇問題嘅，咁而我就唔明白點解我報告嘅結論就講到好有問題啊。 另一個咧就講到評分制啦，就話不如改做合格同不合格兩級制啦，你又點睇呢個？ 嗱，過去業界咧好多嘅調查都反對嘅，我諗一個原因即係我哋都必須承認，其實學生好功利啊。即係如果你話我完全係取消咗個評級，咁其實大家喺通識科嗰、那個嗰、那個即係俾嗰個注意或者關注咧，可能比較少。咁呢個就牽涉到我哋重唔重視通識科嘛？如果我哋真係覺得嗰、那個考評，即係我訓練佢嗰個能力係緊要嘅，即係同學喺處理資料啊，喺思考分析嘅過程係緊要嘅。咁你考試會係一個比較大嘅動機去令到佢參與其中咯。其實我覺得有個講法好奇怪嘅，因為咧佢哋個報告咧就話因為你考試咧就令到本身鼓勵思考個原意會冇咗啦咁樣。咁我就話其實所有科都係咁㗎啦，咁你不如所有學科都唔好考試啦，係咪？咁即係我覺得佢其實而家係攞咗啲好奇怪嘅觀點呢，就希望令到學生唔好集中喺個通識科嗰度。咁呢個其實同變相廢咗你武功呢係冇分別嘅，我哋喺度覺得。 呢、這個會有幾大關係呢？譬如淨係第日假設啦，即係如佢哋提議淨係得合格不合格，會唔會影響到譬如課節定係重要性定係點啊？還是如果係必修科就依然都有個影響力喺度啊？定點啊？ 我諗個課節會少咗啦，或者學校或者其實學生或者學校行政上擺嗰個時間都少咗嘅，其實。咁而另一方面我諗都好得意嘅，因為佢話咁轉合格唔合格咪得咯。其實而家我哋都九成幾合格嘅。咁對考生嚟講，其實佢亦都唔係一定要靠通識科食糊嘅，即係。反而倒返轉啲學生可能佢喺思考嗰方面喺時事嗰方面掌握得比較好呢，其實通識科可能係幫到佢入大學添。咁但你話你對呢啲可能冇咁擅長嘅，其實個合格率係高嘅。咁所以而家就變咗喂，好似比較有時事思考嘅學生 反而会不利咯。佢而家改咗之后， 嗯，好啦，最后想问埋整体嘅形势上啦，你见到社会上即系讨论通识，好似啲声音越嚟越大啦。啱啱有智库做呢个报告啦，前景你点睇咧？通识呢一科？ 我谂我哋都希望，我哋都觉得通识科系有佢嘅价值嘅，一路我哋都希望系做到个公民教育啦，鼓励学生有个批判思考啦。咁所以我都会期望咧，虽然而家我哋话政府有好大压力落嚟，咁我哋希望老师系可以企硬翻个专业咧，系真系全面学生去讨论，同埋对于个科嘅长远发展，我哋业界个倾向都系维持翻而家嗰个情况咧，大家都觉得系做到个公民教育嘅功能啦。咁外界好多嘅压力，我相信我都会期望即系专业上系可以尊重翻个专业自主去处理。 嗯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啊，田方泽，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啊。田方泽咧就系教协嘅副会长，亦都系中学通识科教师嚟嘅。咁啊，回应翻团结香港基金嘅呢一个研究报告啦。好啦，最后提提大家咧，天气情况先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仍然生效紧嘅。另外，雷暴警告都系生效紧嘅。依家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11:30。咁天文台就话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雷暴啊。早上雨势颇大，展望啦，本周余下时间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今日节目。时间够晒啦，听日再倾，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君。 首先将《道奴役之路》译成中文嘅殷海光，亦都一直处喺坎坷嘅逆境。 殷海光生于1919年，1969年逝世，终年49岁，湖北人。194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喺中央宣传部任职。其后任中央日报主笔。1949年随中央日报到台湾，因为发表社论批评国民党而触怒当局，被迫离开报社，前往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并且参加胡适、雷震等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成为主要编辑之一。1953年，他读到海耶克的《道奴役之路》，他形容好似一个寂寞的女人。在又困又乏又渴的时候，忽然瞥见一座旅社，走入去喝了一杯浓郁的咖啡，精神为之一振，于是着手翻译并且作注解，译作于1954年完成，并且在自由中国连载。1960年5月，台湾多位民主人士筹组新政党中国民主党。9月1日，自由中国刊出殷海光执笔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声言组党就好似民主潮流，无可阻挡。9月4日，雷震等四人被警备总部逮捕，雷震被判刑10年。1967年，殷海光被台大解聘，其后好多被冠以殷海光余业的台大哲学系教师被停聘。同年，海耶克到台湾访问，政府禁止殷海光同他晤谈。殷海光的生活起居受到监视，他不堪身心双重折磨，1969年病逝。 1965年，殷海光在《道奴役之路》新版自序里面说，世界上最刚强的人是敢于面对逆意的现实真相的人，以及身临这样的真相而仍旧怀抱着理想希望的人。现在我就好似冰山上面一支微细嘅蜡烛，我只希望呢支蜡烛喺仲未被蒙古风吹灭之前，有好多支蜡烛接住点燃。呢好多支蜡烛比我更大更亮，佢哋嘅自由之光终于照过东方嘅大地。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道奴役之路》，作者海耶克。译者殷海光，由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出版。